现在的我有一颗平静的心， 小小 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，两颗心颤抖，相信我无边的真心，千年等待由我承诺，少的寒冬，我绝不放手。 你最好也做的家公，能力个满用，无力擦烂黑的难度，生个黑把用，无力弄不擦烂黑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

感觉还没有走远。 希望能多年好运，我

力量像电动在半空，一切以心波接通，草蜢般飞跃，遍织一千个梦。